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平时啊，我们在节目中总是给大家反复强调，对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来说，防大于治。我们一定呀要有防范这个心理，千万不要有一种等我有病了再去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高血压，我们平时也说了一句话啊，高血压不可怕，并发症很可怕。我们说高血压这个病的它的末端啊，它可能是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它可能是颈动脉斑块，导致你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它也可能导致你心律不齐、心肌肥厚、心功能减退、冠心病的这个发生，它也可能给你导致这个肾病。你看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它到了高血压病的这个末端了，已经有并发症出来了。所以我们说，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在早期我们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容易引起我们不重视。平时啊，我们在节目总是给大家反复强调，对于这个高血压患者啊，你一边在首先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把你的血压平稳好，血压控制在生理范围之内。在这个控制的同时，你进行这个抗纤维化，就是防止血管，因为血压嘛，它可以导致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它可以导致这个斑块的形成。斑块一形成，我们说就血管就病变了。血管病变了，那相应的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哎，这个话呢，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引不起很多人这个重视。最近啊，我们也是开展了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我呀也走访了一些咱们这个听众，实实在在的现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你看下面我们就听一个叫李可才的画家啊，他就是从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这么一个病症，经过了16-17年的这个演变，先是有冠心病，后来又是有这个脑梗，后来又是这个房颤又导致这个流动的这个栓子形成，以至于导致这个下肢这个栓子呢栓住了他的这个腿部这个供血，最后2次这个截肢。那么再到这个梗呢，我们说缺血性脑梗塞呢，它是一个高反复发作的一个疾病。这那么到今天呢，失去了一条腿，那么老伴呢也一直陪在他身边在照顾着他，他呢也不能跟家人进行交流。我就想通过他的一个这个疾病的演变归转，一直到他后边那么惨痛的那个经历啊，能够警示大家防大于治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装在这个心中。即使你今天这个高血压你没有这个症状，千万千万我们不能不予以这个重视。我们一定要在控制血压，你不要烦那个降压药，在降压的同时一定要做好血管的维护防范工作。大家下来可以听听前两天啊，我和他的爱人一段关于他的疾病这个对话。 希望大家从中呢能获得这个启发，能够重视这个防大于治这个观点，维护好自己的健康。 78岁，我刚才看那个相片，那个是很精神的。 对，非常精神。 那怎么什么时候起的病，然后又是怎么治疗，怎么一下现在我看那个还截肢，这是都是怎么发生的？ 就最近这一年两发生的， 是吧？ 哎，但是他 最近这两年发生的， 就这两年发生，但是心脏病不是这两年，心脏病是他60岁那年就有了。 哦， 哎，有了以后呢，他呢就觉得不舒服，以后呢稍微歇了一会儿，他说我去上医院看一看，我说你去快去。 不是，他的生活史，抽烟？ 不抽烟，他不抽烟，不喝酒，烟 不喝酒。爱吃肉吗？ 爱吃点肉，但是他自己 也不是特别多， 也不是说这甩开嘴那么吃，不是。 那吃严重吗？ 对， 吃严重。 他是大连人。 有高血压吗？ 高血压有，已经30多年了，可以说。 他这心脏病就高血压引起。 您说太对了。 他要是把这个血压哦，如果意识自己再强一点啊，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如果说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注重这个护理，把血压只要稳住，脑梗啊、心脏病啊，这都是高血压激发出来。 好，我再跟您讲，30年前我才多大岁，我不懂。 哦。 他呢，那时候已经都40多岁了，你想想，都50岁的人了，他应该懂。他一直有血压高，但是 他熬夜吗？ 啊？ 熬夜吗？ 爱熬夜，因为什么呀？赶工作。赶工作，工作单位一给稿子给的好多，就让你在这一段时间要赶完成。他呢又想画画搞创作，又想把工作完成，完了就搞这样，所以他就熬夜，爱熬夜这个人啊，有的甚至熬到7天7夜，就连续熬，就不根本中间没有间断过的。他呢那会儿呢就血压高，我就跟他讲，我大夫说让你吃血压药、降压药，你就坚持吃。 嗯， 他说呢，你看有的时候血压好的。干嘛让我吃这个玩意儿？吃完你知道吗？对心脏、对什么肠胃没有好处。他讲给我听，我说哦，那算了吧。我说你看吧，你要是不舒服你就吃。我不懂，我才多大岁数，年轻。所以呢，那会儿呢，就他因为什么，他任性。 哦。 自己说了一切都算，这个家里也是他说了算。所以呢，他就是，白天玩命给单位工作，晚上业时间给那个什么自己搞创作、画画、构图。有的时候还让我叔叔你帮我，我就帮他一块搞构图这样的。后来我女儿走了以后，这才我们有规律。为什么呀？我女儿走了。 这都哪一年了？ 2000年的事儿。 哦。 2000年是，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照顾他。为什么我女儿走了，在国外上学了，所以呢，等于我女儿呢就在那就定居了。零七年过去。 那在这个期间血压就是也是起起伏伏。 哎，对，我不 心脏也没有问题。 心脏还没发现 什么也没症状， 也没觉得 都好，挺好的。 对，没有觉得，他就觉得有时候他有头犯晕。我说你怎么会犯晕呢？好好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说我是不是血压问题。后来呢也听朋友都讲，大连人爱吃咸，说不吃咸不行，他就爱吃咸。所以呢他那个就是顿顿要是一不咸的，哎呀，不香就这样的。所以他吃盐，他们家是家族史都是高血压。然后后来我说那你注意点，我老说你注意点，其实我没上心管，因为我也不懂啊。 不懂。 然后后来呢我说你就注意吃药就行了，他说好，注意吃药。是嘴上那么说，但是我跟你讲真不是天天坚持吃药。他哪一天不舒服了，哎呀，就想起来可能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了，有那么一次不舒服头晕，拿一片药吃了就好了。没事儿，他这么吃药，你想能好吗？一直到他60岁那会儿，孩子也走了，我完全在他身上了。他有一次在那个街道画北京胡同，是冬天刚过完生日，12月份，去到街道画冬天，画冬天雪景。突然中午回来了，哟，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你怎么，嘴都紫的，紫黑紫黑的，一点气色没有，穿大棉袄都没劲儿，说，快，我说你怎么了？我不行了，别动，让我坐在那。 这是哪一年？ 那就是2001年的12月份的时候， 犯过一次 心脏病。结果到那儿去了以后，你知道吗？人家那个大夫没让看，叫的主任医生给过来看。马上医生说，你立马住院。 对， 你立马住院，要给他搭桥。他一听说搭桥，他说我不搭，说我这不现在好好的吗？他说你现在好好是临时的，是假装的，说你必须得要搭桥。 他就死活不搭。 搭桥也是个大手术，要么支架，要么搭桥。 所以他知道是个大手术，他懂啊。 啊、哦。 他就死活不去做，不去住院。 那个要开胸的。 所以他懂，他这点他懂。他说我不去做， 啊、 我要一搭了桥，我可能没准我真残废了。他说我要不搭桥，我可能没准我还能好好的画画。他让我吃药，我按时吃药就是了。 这说法不对。 他就是那么说的，回来跟我讲，后来就这么的去拿了一批药回来，刚开始按时吃，等过了一段时间又不按时吃了，我好了。 哎、这个完全是 他造成 习惯，习惯。 他任性造成。 李先生的故事说到这儿啊，你看那天我看他去的时候，他已经是78岁了。那么刚才说，十几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那大概也就是60岁左右。60岁左右，其实这会儿，心脏已经给你发出了一个信号。以他的这个症状发作来说，我觉得是由于这个高血压的变异。所谓高血压的变异，就是高血压的波动，哎，这个导致的，导致的什么？导致的心梗。当然今天我看不到报告了，比如说心肌梗死到什么程度，你看嘴唇发紫，说哎呀不行不行了，歇了一会儿，哎，到医院，医院要给他搭桥，都不是装支架，那搭桥比支架就非常严重了。那我也不知道那个看不到报告是不是有这个搭桥这个体征啊。那如果通过这个事例，是一个如果对自己健康重视这个人，那你就要明白身体已经有点罢工了，不太愿意了。那这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调理好血压，注意这个休息。你看他这个工作，一个是吃盐重，另外一个呢熬夜。熬夜我们说这个就会导致你这个交感神经这个兴奋，那么冠脉呢它是收缩的。你本身这个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导致这个心功能减退，就会导致这个冠脉这个堵塞。如果再给你这个收缩，就完全可以导致这个心肌梗死、心源性的猝死，都可能这个发作。可是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一个他的爱人本身比他小20几岁，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那他自己呢也不予以重视，好事呢也未必是好事啊。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你看他吃了一点药，就把这一关给闯过去了。闯过去以后，导致他还是不在意，继续着他的所谓的任性生活。那这个身体啊，他是一天一天会遭受到这个伤害的。哎，这样后边就有这个大问题就会出现。 啊， 2014年开学典礼，小不了开学典礼。你现在就那天开始发生了一点点小的故障。 那会儿在国外。 在国外。 哦。 2014年时候在国外。是这个李可才说我去吧我去吧，我说妈妈我还是让你爸爸去开学典礼，回来的路上。 冬天还是夏天？ 不是，这是开学典礼呀，9月1号。 啊，9月1号，秋天。 9月1号刚入秋那第一天嘛，就在我跟那个带着两个小外甥女嘛，他有个小的，两个小外甥女在那车上坐的时候，他坐的，我跟他坐在一起，两个小外甥女坐在一起。然后都到站了，他没下来。哎呦，我当时就我说李可，你快下来，快下来。然后李可就不动，就在那坐，就看着玻璃大玻璃窗，他那个大玻璃窗就在那坐着。哎呦，我急了，我说丽拉米兰的，我说你在那边上站着，别动啊，你千万别动。我的腾的上窜，我说李可怎么还不起来？你起来呀，我动不了，我动不了。哎，我说你怎么动不了？好好，你怎么会动不了呢？他说我动不了，动不了，真动不了。他就急得动不了。后来车上都也都紧张的看我们俩在那干嘛呢。我就哼起来就给他拽起来，拽起来他说我这条腿不能动，我这条腿不能动，是 梗了， 这边这个右胳膊不能动。哎呀，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刚才我不好好的吗？就都好好的吗？一点迹象都没有啊。然后我就愣给他耗到车上，一下子周到我身，我就摔到那个马路牙上了。然后他等于倒到我的身上，不管怎么算下来了。下来以后那车就咣啷咣啷咣啷，就那个门就开始关上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赶紧的给他扶，有人帮忙给他扶到那个就路马路牙，车在那个座上了，就是椅子上那个站台座上坐在那。我说李可你坐好了。他说我没事，坐我没事，就这一条腿一点知觉没有。哎，然后后来我说那个我找的路人，我说你们谁帮我打个电话，我就说了一个那个舍不拉萨，我给他写那个号码，我女儿那号码，然后他把那号码打完了以后给我， 开车飞回来，慧慧飞回来以后，那当时你看你，然后等我们又等女儿回到家来以后，将近是快十点了，她把来了叫了一个朋友，然后给她地搬了三层楼。慧慧飞回来以后，那当时你看你，然后等我们又等女儿回到家来以后，将近是快十点了，她把来了叫了一个朋友，然后给她地搬了三层楼。离我们那楼虽然不远，就好像就在万通这个距离，车站到万通这个距离不远，但是呢抱上去以后，这条腿整个一个没知觉，没知觉以后第二天给他送到医院里头，人家给他就是说的可能是那个叫什么血管什么堵塞，他说要这样 脑梗，就我们说脑梗 血管堵塞，就胳膊还能抖，还能杵着拐棍，那个抓着拐棍嘛，还能知道扶着我，哎， 意识还是比较清楚的， 很清楚，还能打电话联系呢，你想，然后就从床上起来让我扶着他坐到电话桌上给国内打电话嘛，为了好多朋友都说你快回来治，这刚刚开始啊，说好治能治好，就这么的，等于九月一号发生事以后在那简单的治疗了一下，是九月十四号坐的飞机回来了，回来以后第二天， 那这十四天里面也没发展， 没再发展， 也 因为吃他们那药给控制的， 哦， 吃他们波兰的药给控制的， 当时确诊的是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诊断，在波兰现在也不知道，现在搬家里以后也乱， 脑梗脑梗， 哎，然后呢就吃他们的药，反正是就等于这条腿有所缓解，有所缓解，就这么的。后来呢他说我得回去，他们都说国内治的还很棒，我得马上回去，我说好，那就赶紧回去，十四号订了飞机票，是十五号到，就在武警二院的等于住了多半年。 说后话啊，如果说当时在波兰当天犯了， 嗯， 当时往医院一送，这些完全可以不留下任何后遗症， 因为医院太贵，住了一天就三千多自楼梯，被六千人民币，我都干什么了？就六千人民币啊，还是回国吧，因为听说中国这方面还是很棒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等于在那住了两天的医院，然后回到家里就赶紧联系啊医院，武警最后出来就落下一个这个病根，但是呢就这就过去，这就这样吧。 李先生的故事讲到这儿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哎，高血压不可怕，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可怕。我们说高血压脑雾并发症最常见的呢，就是说脑卒中，哎，我们俗称呢叫中风，是我们国家高血压病人中引起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你看这些并发症里边，它包括短暂性脑缺血。我们说，哎，一过性脑缺血叫小中风。前边节目中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蓝阿姨，40天发作过15次的小中风，这是她的并发症之一。第二个并发症就是脑出血。第三个并发症呢，脑部的啊高血压的并发症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第四个并发症呢是脑梗死。第五个并发症呢血管性痴呆。第六个并发症呢是高血压脑病。你看高血压可以引起这么多脑部并发症这个发生。你像这个李先生刚才出现这个问题，以我的经验，我对他下的结论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因为他的意识是清楚的，仅仅是这个堵住以后，哎，肢体不能动了。短暂性脑缺血我们就称为这个小中风，它的特点就是，哎，它发病短暂，突然发作。通常啊，它是在清醒的时候发作，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你像李先生是和他的爱人在波兰坐着公交车，头脑非常清醒的，就腿不能动了。至于说你这个肢体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上肢，还是下肢，还是身体，还是语言。这决定于你堵塞的那个部位影响到哪一块的神经中枢。你看李先生这个应该是把这个下肢这个运动中枢那块短暂这个堵塞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就在当地赶快叫120。这个时候呢去医院，在我们国家可能就是控制血压呀，然后这个对症这个处理啊，我们叫黄金六小时。紧急去溶栓，这个时候可以不留下任何后遗症。可是生活呀，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这个无奈。你看，一个女性带着两个外孙女儿， 女婿不在身边，女儿不在身边，这个时候呢，老公又突然的这么梗了，在家里整整耽误了多少十几个小时，这真的是把时间给耽误了。如果当时在国内，一个120一叫，哎，我们一溶酸，没有任何后遗症出现。我们平时虽然说防防防，但是真正的这个疾病发作了，一定要掌握这个常识啊。你像我们国家现在三甲医院都建立了绿色这个通道，从这个检测什么 CT 核磁，再到这个手术台，再到这个抢救病床，再到这个主任，再到这个相配套的这个科室啊，他只要病人来了，哎，他就能够进行抢救。你看李先生如果是能够及时的话，不会留下后遗症。还有一点，你看这是到2014年了，2000年发生了一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心梗，这是给他这个信号。那么到了14年又给他信号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还是挺包容的，这个时候你应该足够这个重视了。我们说健康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但是你没有健康你什么也干不好，谈什么幸福，谈什么追求，谈什么这个生活，这个时候就应该进行这个重视了。可是明天啊，咱们继续听李先生的故事。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遗憾，生活所迫，这边呢已经身体给你说你马上要亮红牌了啊，再不这个重视可能就会有大事发生。结果呢恰恰就是生活所迫，最后真的大事发生了。所以告诉听众朋友们，高血压是导致这个血管堵塞的元凶之一。你有了高血压，吃降压药它有100多种，你找到适合你的。在这个过程中最最要防范的就是抗动脉粥样硬化，我们老跟大家说的抗血管纤维化，然后用茶叶里边的提取物茶色素进行抗斑块，你这样的话就会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你等到有一天去 ICU 去到这个病床上，去到医院去救治的时候，那个叫救命，就是怎么把你从死亡线上拉下来，根本不是在真正的这个治什么呢，已经导致这种恶果了。但是每个人结局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从这儿就终止了生命，有些人可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些人可能终生的躺在床上就得别人去照顾，降低了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我们谈什么自尊，我们谈什么自力更生，我们由于对自己健康的不重视，给别人添了很多很多的堵。希望大家能通过李先生这个故事啊，能够理解我们每天给大家讲解这些观点和这个劝导，希望大家予以这个重视。明天我们将继续收听李先生的健康故事。 嗯，那么可能听到这儿，张主任，听众朋友呢可能也在想，那么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已经有心脏的不舒服啊，有脑梗啊，肯定呢就是比较想得到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哈。那么听众朋友打电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听众朋友做这个健康风险评估。 做风险评估嘛，风险评估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你身体未来所发生的风险有多大，危险性有多大，最可能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对， 针对你这个问题，哎，我们怎么把它管起来，控制起来，让它不要这个肆无忌惮的去发作，哎，我们就可以远离危险。 哎，而且呢我们风险评估完了以后给到的这些健康管理方案呢都会提前有一个体验的活动啊，这个体验呢也是免费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啊进行咨询。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进行免费领取，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云主任来提出。 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的纤维化，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化养生。